脚步，黑漆漆的孤枕边是你的温柔，醒来时的清晨里是我的哀愁，或许你心里，可能只是一段。

FM 九九九，你耳边的城市韵律之声。 拯救你的爱，你别说，我永远。